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，做人一定感恩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遥远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烟火人间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，做人一定感恩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遥远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天地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看天地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前紧握住日月旋转，人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。